才能再充满自己，拉低的姿态不算泄气，早已适应你的自己，只想脱离，重回规律，抽身与平行宇宙另一道轨迹，上一秒就近偏差哪里，能不能超出范围逃避，脑海演起反射练习，紧张担心畏惧提及，就算我们失散原地也怕着迷，我以为在别处便忘掉你，没有谁的谈笑戏，无论牵着任何的距离，也不及目的地可否熟悉，谎言承诺能别再介意，把明天过下去。 承诺能别再介意，把明天过下去。